在听节目的时候，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。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。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员朋友最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。三河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您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员朋友呢，在出车前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把上升星座中心算一遍，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，自己不惜去电影学经验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，面对太大的世界，要是没有脚而我还在学。好朋友喜结婚的好鲜艳，你也催促我该找个人陪，想来到分手虚幻的情节，双人床不如一张瑜伽垫，这个大世界有什么方式呼吸最特别， 一起来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。月光男孩在奥斯卡全球奖上的成绩是非常诡异的，那六个提名是五个落空，但却在最后一个关头呢，一举拿下了电影类最佳剧情片奖。我觉得他跟《爱乐之城》一样有非常强的话题性，但是有意思的是，这部电影也和华语电影有着意想不到的姻缘。

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这片缘分天空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， 说到赵又廷，那最近比较红了，被问到介意总被大家催生吗，两个人有计划吗这个问题，他说倒不是说介意，也明白大家都是送上了祝福和关注，希望我俩好我们都收到了，但是还是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，谢谢大家不要再提醒了，我们自己非常清楚我们该干嘛，我们只是想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， 四方无力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，你在墙角独坐，深深的起落，我无法再逃。握你的手，却被你推落。听见你眼中翻飞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，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，这样的夜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眼时的泪与谁相对，这样的夜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眼时的泪与谁相对。

走得到远方。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也曾微笑的执着的人，拥有隐形翅膀，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，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，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。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，给些温暖借个肩膀。那期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过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 说到神探夏洛克的第四季，在近代发展出新本格还有社会派等等的变化，产生了像白夜行等等大量的热门 IP， 集团的内容原创能力呢才是支撑这个发展的根本。那相反的，当一种艺术类型只能消费经典而无力产出经典时，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已经大大亮了黄灯了。 冷风呼啸，隐隐入道，举头望月，雪人笑，思绪难了。你怎的暖让我心暖，我追的长剑一个勇的短，穿过这关，无论多难也有想起的伙伴。呜，追逐的别忐忑，别离开，否认之用历尽的坚持，不需忘记真实，用炙热的情绪和沉浮。 难熬。 你真的能让我心暖，我除了尝尽你可用的快，一直天涯却要沉默着关，突然朋友想起的我伴，你